界的轴心。你总是相信你自己所幻想的世界多可怜，大家都在嘲笑你。你感谢你所经历的生活已渐渐的被瓦解，伸手手想紧紧的抓住你身边的那个人。突然的善意让别人不过你的甘愿，来不及，我已经在别的你。You're so high, you're so high, you're so high, 但只有我陪着你。You're so high, you're so high, you're so high, 但只有我陪着你。 为什么爱是这样熟悉的爱不一样？ 让我得到温暖，度过了冬寒。来到了夏天，把它挂在手上，是一种负担。你的眼神已经停止发光，找不了你我之间的遗憾。虽然需要你给我的温暖，却不要你带来的负担。为什么 的轻狂，青春的荒唐，不愿背负你的期望，一心想飞到远方，不舍的成长，无知的代价。我就跟你越像，一样固执，一样倔强，有情感不会掉到风停了，窗外的风停了，混乱的心渐渐平息，泪光里交汇的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。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。